还欠我一个拥抱，我还欠你一个微笑，还要多少烦恼才能让我们逃到彼此怀抱？以为再多一点寂寥就会知道谁会对谁期待多一秒，幸福却没等到。不知道不知道，故意让爱冷掉，好不好好不好，不要太多争吵，分开一段可能刚刚好。明知道明知道，不能把你忘掉，也明了也明了，爱是一种停靠，一句抱歉却成了祈祷。你还欠我一个拥抱，我还欠你一个微笑，还要多少烦恼才能让我们逃到彼此怀抱？以为再多一点寂寥就会知道谁会对谁期待多一秒，幸福却没等到。 是执着的忘不了从前的事，但我会在九月的某个清晨带你离去。 你我都闪烁着什么，在白色的回忆里穿梭，我还是执着的忘不了从前的事，但我会在九月某个清晨带你离去。去海滩也好，去远山也好，在人群里种上你爱的水果和花草，

北京时间22点整。